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是第二期的 FAQ， 我搜集了第三讲到第六讲大家在留言区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来做一次集中的解答。那有些问题呢可能已经知道答案了，不妨看看呢和我的理解是不是一样的。如果这些问题刚好你也有呢，你就来认真看一看了，希望今天的你呢也同样能有收获。那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 user 加上 system time 运行出来会比 real time 多呢？我们知道呢，实际的计算机运行的过程中， CPU 会在多个不同的进程里面切换，分配不同的时间片去执行任务，所以呢运行一个程序在现实中走过的时间并不是 CPU 运行这个程序所花费的时间，前者在现实中走过的时间呢我们叫做 real time， 有时候呢也叫做 wall clock time， 就是墙上挂着的钟走过的时间。而实际 CPU 上花费的时间呢又可以分成在操作系统的系统调用里面花的 sys time 和用户带的程序所花的 user time。那如果我们只有一个 CPU 的话呢，那 real time 肯定是大于 sys time 加上 user time 的。所以呢我当时在文章里给大家看了对应的事例。不过呢有不少同学运行出来的结果不是这样的。这个呢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用上了多核的 CPU 了。也就是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有两个 CPU 可以同时运行任务。那你在一台多核或者多 CPU 的机器上运行呢， SCQ 和 WC 命令呢会分配到两个 CPU 上。虽然 SCQ 和 WC 这两个命令本身都是单线程运行的，但这两个命令在多核 CPU 运行的情况下呢会分别分配到两个不同的 CPU 的核。所以呢 user 加上 system 是两个 CPU 上运行的时间之和，这个呢就有可能超过 real 的 time。 而 real time 呢只是现实里时钟走过的时间，极端的情况下呢 user 加上 system 可以达到 real 的两倍。你呢可以运行下面这个命令快速验证，让这个命令多跑一会儿，并且在后台运行，就是 time SCQ 然后100万然后竖斜杠 WC 减 R 然后一共 at 代表它在后台运行。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可以用 top 命令去看看不同的进程的 CPU 占用情况，你会在 top 前几行里看到呢 SCQ 和 WC 的 CPU 占用呢都接近 100%， 实际上呢他们就各被分配到了一个不同的 CPU 去执行。那我自己在写文章的时候呢测试时只开了一个 EU 的最小的虚拟机，只有一个 CPU，所以呢不会遇到 real time 去小于 user time 加上 sys time 的这种情况。那第二个问题是说，诶，时钟的周期时间和指令执行的耗时有直接的关系吗？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个 ERE 同学学习和思考都很仔细深入。那经证时间与 CPU 执行的固定指令的耗时成正比，这个说法呢更准确一点。那我们为了理解呢可以看成是认为是我们经证呢在触发一条一条电路变化的指令，这个呢就好比你在拨算盘的节奏一样啊，算盘拨得快呢珠算就算得快，结果就是呢一条简单的指令需要的时间呢和一个时钟周期是一样的。当然呢实际上这个问题要比这样一句话复杂很多，那你可以去读一读后面专栏关于 CPU 的章节。那从最简单的单指令周期的 CPU 来讲呢，其实时钟周期就是放下一条最复杂的一条指令的时间长度，但是我们现在实际用的呢都没有单指令周期的 CPU 了，而是用了流水线技术。采用了流水线技术之后呢，单个时钟周期里面能够执行的就不是一个指令了，我们会把一条机器指令呢拆分成很多个小步骤，不同的指令的步骤数量呢可能还不一样，不同步骤的执行时间呢也不一样，所以一个时钟周期里呢能够放下的是最耗时间的某一个指令步骤。那这样的话呢，单看一条指令其实一定是需要很多个时钟周期的，也就是说从响应时间的角度看呢，一个时钟周期一定是不够执行一条指令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有流水线，所以呢同时我们又会执行很多个指令的不同步骤，所以说呢加上后面我们会讲到超线程技术啊等等，所以从通统量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又能够做到说我平均一个时钟周期里面完成的指令数又可以超过一。那想要准确理解 CPU 的性能问题呢，还是要请你仔细去读一读专栏的整个 CPU 的部分。第三个问题是说，诶，为什么低压的主频只有标压的1/3，那计算向量点击的时候能不能通过多加两个 CPU 计算求和然后进行汇总来提高性能？那低压和低主频呢其实都是为了减少能耗，比方说呢 Surface Go 的电池很小，机器尺寸也很小，如果用上高主频性能更好了，但是耗电呢并没有下来。另外呢低电压对于 CPU 的工艺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太低的电压呢可能导致电路都不能导通，要高主频一样对工艺有更高的要求。所以一般低压 CPU 呢都是通过和低主频配合用在对于移动性和续航有比较高的要求的机器上。那向量算法呢，当然我可以通过让加法也并行来优化呢，不过实际的在 CPU 里面呢是通过 SIM 的指令来优化向量计算的。我们在后面呢你也可以去看一看 CPU 里面我们去讲 SIM 的指令的部分。那第四个问题是说，诶，世界上第一个编程语言是怎么来的？如果你去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看一下真迹呢，你就会明白 第一台通用的计算机 ENIAC， 它的各种输入呢都是一些旋钮，可以认为呢你其实是在类似用机器码在编程。到后来呢我们才有了汇编语言 C 语言这样越来越高级的语言。那我们说编程语言是字句的，指的是说我们用自己写出来的程序去编译自己，但是字句呢并不要求这门语言的第一个编译器就是用自己写的。比方说呢我们刚才这个问题里有同学问 Go， 那先是有了 Go 语言，我们通过 C 加加写的编译器 A，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编译器 A 来去编译 Go 语言的程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 Go 语言去写一个编译器 B， 然后用去 A 去编译 B 就得到了 Go 语言写好的编译器的一个可执行文件了。那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一直用 B 来编译未来的 Go 语言程序，这个呢就是实现了所谓的字句。所以即使是字句呢也是通常是有了别的语言写好的编译器，然后呢再用自己来写自己语言的编译器。那更详细的关于这个先有鸡先有蛋的这个问题呢，你可以去看 Wikipedia 上这么一个链接，里面讲了很多种我怎么去实现字句的这个解决方案。那第五个问题是说不同的指令集中汇编语言和机器码的关系是怎么对应的。那其实不同的指令集里面呢对应的汇编代码就会对应到这个指令集的机器码。大家呢不能把说汇编语言当成是 C 这样一门有标准的统一的编程语言，其实呢你可以把汇编语言理解成机器码的一种别名或者书写的方式。那不同的指令集和体系结构的机器呢会有不同的机器码，那也就有不同的汇编语言。其实那高级语言在转换成机器码的时候呢是通过编译器进行的，需要编译器去指定指编译成哪种汇编代码或者哪种机器代码。那物理机自己去执行的时候呢其实只有机器代码，并不认识汇编代码。那编译器如果支持编译成不同的体系结构的汇编或者机器码呢就要维护很多个不同的这种对应关系表，但是呢这个表其实也不会特别大，因为我们现在最复杂的英特尔 X86 的这个指令集呢其实也就是2000多条指令而已。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同学会问说某篇文章大段大段读不懂怎么办。这里有胖胖胖同学说了一个很好的答案呢，就是说在专栏的最开始几篇呢或者到后面比较深入的文章呢，其实很多非科班的同学或者基础不太的好的同学呢也有可能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难读下去，或者有些地方你看不太懂，这个其实都是正常的现象。那即使我在写的时候呢我已经尽可能去考虑比较完善去照顾大家的情况，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做到面面俱到。在我自己平时学习各种计算机知识遇到拦路虎的时候呢，我一般有两种方法，那我这里也跟你分享一下。那第一种呢很简单，我叫做硬读啊，你可能说呢这一点方法吗？没错，事实就这样。那如果这个知识点呢我必须要攻克，一定要搞明白，那就尽你所能去看每一个字眼，把不理解的地方一点点都搞清楚，去搜索去看别的参考资料，不要吝啬去花费自己的时间跟精力。当然呢这种情况适合我对这个内容完全不了解或者已经基本了解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情况下，因为呢在完全不了解一个知识的时候呢壁垒是很高的，如果不想办法突破的话呢其实你也就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新的领域。然后在已经基本理解了某个领域或者某块知识的情况下呢，我会去挑战一些更高难度的知识，那很多时候呢你也需要同样的办法。那我会建立在兴趣的基础上去硬读，但之后呢读完之后呢你就会很有成就感。第二种方式呢我称之为叫先抓主要矛盾再抓细节问题。很多时候呢大家在对一个知识不了解的时候会觉得很恐慌，其实没有必要啊，大家学任何东西呢都是从不会到会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像胖胖胖同学说的那样哈，这先找出这篇文章的主干，对这个东西呢还有个大致的概念，如果有需要呢在之后的过程中你还会遇到，你可以再重新去读去加深印象。有的时候呢学习知识呢可以做这种短期多次的尝试，也就是说呢看完一遍不明白放下来，过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还不明白，过一段时间再来看，循环很多次呢让它在大脑当中多发酵几次，说不定呢你就会搞明白了。那你需要给大脑一个缓冲理解消化的时间。那好了，今天的答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不知道是不是帮你解决了一些疑惑和问题呢？我会持续不断的去回复留言，并且把比较好的问题精选出来作为答疑呢，也欢迎你继续在留言区留言。